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大家下午好， 欢迎韩老师啊，欢迎同学们呢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为大家带来外刊精读，今天呢是科技篇。其实啊，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未来啊。刚才和韩老师还在说起呢，说我觉得呀，可能10多20年以后，也许我们的家庭当中呢，在中国啊，我们的人们的家庭当中，可能都有一个不管什么类型的吧，小小的机器人了。 对对对。 这个前景呢是非常值得展望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呢现在确实是有一波这个技术的热潮，而且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善于拥抱新技术和智能新科技的国家，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韩老师啊，这周就给我们选了一篇非常带感的科技类的文章啊，叫做 Wild About Tech。哎，我觉得这个 wild 形容的非常的好。wild 是一种什么热潮， 对， 一种 很疯狂， 很狂，疯狂一种狂热。 是， 像新技术啊，像新技术和新智能产业推进呢，中国现在被国际上都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看，短短几年就成为了全球技术的主力。现在什么新材料啊、云服务啊和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呢，正在助推中国成为大型的服务机器人的试验场。未来啊，也会打造出更多差异化机器人的产品，尤其那些动态性强、适应性高的服务型机器人，即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哎，这个其实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察还是挺细致入微的哈。 是的，是的， 中国的什么潮流趋势啊，都在他们的分析和观察之中。 对，我觉得中国现在成了一个 trendsetter 啊，成了一个这种引领潮流的这样一个国家。 哎， 对， 那在现在在互联网上也是不可少的一股力量，是不是？ 对。 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啊，来关注关注啊，这个外刊怎么来看，来看待吧，中国的这个科技热潮。哎，标题吧，挺有意思的啊，这篇小文章叫做什么呢 ？Wild about tech。China even loves robot waiters that can't save. 说是不能上餐啊，不能上餐的机器人服务员呢也受到了追捧啊。其实它有一种反差很有趣啊，先说中国人呢对这个技术啊，对机器人是非常的热衷的，但是即使呢这机器人它不能上菜，大家也喜欢。 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题目里边的语言点哈。刚才呢晶晶啊已经给大家读了这个题目了哈。它一开始呢说了一个 wild about tech。哎，放在了这个句首呢，是用了形容词啊，构成了一个词组。这种呢，大家应该见得很多，在英文当中呢，这是一种特殊的句式哈，就说哎，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独立结构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哈，语法上怎么讲了。但是呢，这种是在英文当中经常出现的，比如还可以名词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放在句首啊，比如说 a young artist, he learned from many masterminds 啊，他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师从于很多的大师，对吧？比如说 a young artist, 逗号 he did something, 你看一下啊，就是一个名词放在了句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这个地方是形容词放在了句首，做了一个独立结构啊。Wild about tech， 逗号 ，China does something， 对吧？ 嗯。 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大家平常一定要关注哈，要向老外学习。他其实，比如说啊，好多同学会用说 ，as a young artist， he does something， 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做了某事，哎，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注意哈，很多时候呢，他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名词就放在了句首了。 哎， 对， 一个独立的名词，你看，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 ，a young artist。他就不会再加 as a young artist。 对对，没错没错。 同样在这个句子当中，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首，作为这样一个独立的结构。 Wild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很狂热，然后真正的主语放在后面， China 怎么怎么样。 对，没错没错。 好，这里边呢是be wild about something 啊，等于我们经常所说的 be crazy about something、be crazy Be crazy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感到非常的狂热。 对，它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 be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还不太一样哈。Be passionate about， 比如说晶晶对他的这个工作呢是非常的拥有热情哈，有饱满的热情，那是 be passionate about。假如晶晶的哪一天特别的狂热于我们的这个翻译了，那就是 be wild about translation。我希望晶晶哪一天能够 be wild about translation， 对吧？ 分分钟、只要想分分钟 crazy。 是，也就是告诉大家哈，be passionate about 是对什么什么有热情，但是呢 ，be wild about 比那个 passionate 还 passionate。 所以 passion 是一种热情啊，对什么事情他投注一种热忱和热情。 对， 那 wild 呢，就是有一点，哎呀，有点不能自已了。 没错，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更可怕了。我们经常听到说 ，be obsessed with something， 那可就是执着啦。 哎，对，没错，没错，很执着，而且上瘾了。 上瘾啦，有执念了。 没错，没错。哎，晶晶说的这个词很好，大家记住啊，有执念、执着。好多同学可能不知道中文怎么说，晶晶已经告诉你了哈，我也告诉你的英文了啊 ，obsession， 还有它的形容词 obsessed，be obsessed with something， 名词 obsession。 哎，有时候我们说什么人有强迫症、 没错没错、 那种就是 be obsessed about something， 哎呀，就是不依不饶的， 没错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哈。 是， 好，我们就说了三个词组， be wild about 等于 be crazy about something， 同时呢有热情可以说 be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那更进一步的执念就是 be obsessed about。 啊，你看今天这都是跟这什么呀，执着程度有关系啊。 是， 看来中国人对技术确实是非常喜欢的哈，非常拥抱的。好，我们一起来看正文，开头第一句就说 China is ready for the future even if the future hasn't quite arrived， 中国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尽管未来尚未到来。哎，这听着还挺不错的哈。 对，其实这句话呢，我觉得说得很好啊。未来尚未到来，是不是有首歌里也是这么唱的？ 很像歌词儿。 对对对啊，未来尚未到来是吧？ 哎，这说得很好哈，对中国是给予一种肯定，就说你看中国有前瞻性的眼光吧？ 对， 都为未来做好准备了，尽管它尚未到来啊。中国人都讲究未雨绸缪。 对对对，没错。我想考一考大家哈，在之前跟晶晶做的一期节目里呢，也谈到了关于未来，关于这个准备这个词的处理。我给大家讲过哈，大家一般听到了准备呢，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 ？Be ready for。 哎，还有呢 ，be prepared for。 be prepared for。 哎，或者 prepare for。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汉翻英的时候呢，一定要分清它的语境。比如现在在全国各地呢，可能有的地方下暴雨啊，或者说有台风啊，对吧？那么各个地方呢，一定要对这些比如说夏季的汛情啊，或者是这种洪水啊，要做好准备。哎，那么这个做准备呢，一般情况下它并不是选用 prepare for 或者 be ready for， 而是有一个 be 开头的词，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哎，卖一个小关子哈，哎，想一想。好，我现在呢告诉大家是 brace for something， be R-A-C-E， brace for something。 这个 brace for 呢，一般它指的就是对那些不好的事情要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brace for something。 哎，对对对，比如说为这个洪水的到来要 brace for 这个洪水的到来。哎，对对对， 就是对不好的事情要提前做好准备。 没错没错。 而你的那个 prepared for 呢，肯定是为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你的 对，它是个中性词。 哎，中性，你打算，你的计划。 对对。 啊，要做什么准备？ 没错，因为英文呢，它的选词它一直是有一个感情色彩的区分的。你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北京2022年要举办 冬奥会了。 对，冬奥会。那么我们现在呢，要为冬奥会呢，要做积极的准备。哎，这个地方又做准备了，你不能再说什么 we are preparing for， 哎，这个地方就感觉那个语感啊色彩就没了。那么英文怎么说呢？用 gear up for， gear G-E-A-R， 我们都加足马力了、 啊、对，没错没错， 是吧？ 哎，就是咱们说的紧锣密 鼓 的准备。哎，对对对。 哎呀，所以咱们在记单词的时候啊、嗯、还真的不能说只看这单词啊，准备记个意思就完了。韩老师说了，单词它是有感情色彩的。 没错。 什么语境里啊，大大小小的场合啊，用哪个词最妥帖呀，要斟酌。 对，其实呢，在我去年出的这个女性演讲的那本书里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跟这个词组有关的，在那本书里呢，我给大家摘了很多就是外刊，就我读外刊的时候呢遇到的句子，比如说，哎，这个夏天就要到来了，我们必须要为洪水的这个到来要做好准备呢。他是这么说的啊 ，Get the city flood ready， get the city flood ready， 或者说 Get the city storm ready。 嗯，哎呀，太妙了，太妙了！因为英文中啊 ，get ready 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一种表达方法。为什么准备好？ 是， get something ready or get something 怎么样加一个形容词 ready， 对啊， 名词 ready。 大家再来听一下哈 ，get the city 啊，让这个城市怎么样呢 ？flood ready 加一个连字符啊 ，flood ready 或者叫 storm ready。大家记下来了没有？ 记下来了，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季节。这个应季而学， 没错没错。 Get the city flood ready, storm ready， 为洪水、为风暴做好了准备。 对， 好，我们来看正文。China has become a global technological force in just a few years。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呢，啊，译文说，中国已成为了全球的技术主力。It is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正在塑造着互联网的未来。 嗯，好，那么第一个点呢，我要讲的就是a global technological force。 我们在遇到这个 force 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可能第一反应就认为它就是力量。大家要注意哈，在写作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这个 force 除了表示力量之外呢，它还可以指因素的意思。比如说 There are many forces at play， There are many forces at play，就说有几个因素啊，是共同发挥作用。 哦， 对， 记下来啊 ，force 不仅是力量，它还表达因素，同时可以说 forces。 对，没错。在昨天呢，我看联合国的一篇文章呢，他说，说联合国呢 is a force for good， 哎 ，a force for good。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怎么理解、啊？ 哎，对他这个，我们中方呢，一般会把它翻成说，联合国啊是一个行善的力量，行善的力量。 哦， 哎，对对对 ，force for good。 对，我经常看到晶晶啊，在这个比如说微博还有微信上发一些就特别有善念的一些图片，我觉得晶晶就是一个 a force for good 啊，是行善的力量，哎，真是很感动的啊， 谢谢韩老师，谢谢韩老师，这个短语还挺押头韵的 ，force for good， 对， 还很好听，也很像一种口号性的东西，也可以拿出来做 logo， 对， 是吧 ？force for good， 没错，中国现在呢就在世界各地，其实好多时候就在扮演一个 a force for good。是在行善，比如帮助很多的贫困国家啊脱贫啊， 对、 对，帮他们建学校啊修医院啊，这都是force for good 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对, 对，特别有这种大情怀。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好 ，force 有因素的意思在里面啊。那后面一句话呢 ？It's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嗯，好，这句话呢，首先要看到这个 shape 这个词啊，这个呢大家都很熟了哈，我们经常说shape the future， 就是咱们所说的塑造一个未来啊，塑造未来啊 ，shape the future。在前天我在我们这个我自己的公司里开了一个这个精读课哈，里边呢也是遇到了一个表达叫 shape success，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很多啊老外经常说的 shape success， 这个什么意思啊？shape 就说我们正在 shape success， 这什么意思呢 ？We are shaping success， 我们在打造成功，我们在 塑造成功。 哎，其实呢好多人就把它翻成了我们在塑造成功，其实什么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啊在走向成功的这个路上。 哦， 哎，对对对，我们一直在路上啊 ，We are shaping success，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成功，我们正在塑造这个成功，指的是一个过程，我们正在通往成功的路上 啊，走在那条康庄大道上。 哎，对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We are shaping success。 哎呀，这意境是很到位的。 哎，是是是， 是对啊，成功是个形态嘛，我们正在雕塑着它的形态。 没错没错，哎，我们正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哎，我比如说我现在跟晶晶 are shaping success， 哎，正在 哎打造晶晶的这个。更加高大上的形象。 哎呀，这简直是韩老师，简直哎呀，真是我们的贵人 啊！ 所以说这个 shaping success， 我们也可以学到，这里是 shaping the future 啊 ，shaping 未来， 没错， 正在这个塑造着互联网的未来。 嗯，好，晶晶呢，咱们一块考一下大家哈。比如说在谈到互联网的时候，大家在写互联网的时候，你是大写还是小写呢？告诉我。 平时我们好像可能都会大写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用的大写还是小写。 它用的小写。 对，没错。那么在去年呢，我跟晶晶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我说就在应该在近两三年的时候呢，外刊当中这个 Internet 几乎都改成了小写。 哦， 对，它原来的时候呢指的是一种特指的那个 Internet， 后来呢这个 Internet 不仅仅指的是咱们所说的大家共用的这个 Internet， 其实呢 Inter 就互相的，比如说每一个公司它都有自己的 net， 对吧，跟另一个公司连接在一起了，它就成了一个 internet， 哎，每一个公司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 internet， 那么各个地方各个组织的 internet 又组成了全球的一个 internet， 所以呢 internet 已经不再是咱们这个意义上的那个专指的那个大写的 internet。 哦， 啊，所以呢老外的外刊当中呢就是全部变成了小写。 以前的 internet 大写可能是指专指那个网络这东西，现在可能是指这种互联网的现象。 哎，没错没错， 啊，所以就变成小写了。 是的， 这些细节值得留意啊。 对， Its technology ambitions helped promp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start a trade war。 中国的这种啊技术的野心啊 ambition 雄心壮志吧，它呢促使了，你看 helped prompt 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发动这个贸易战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点就是 technology ambition， 哎，这个大家呢如果让你来翻的话，比如说技术野心，我相信呢很多同学会说成 technological ambition， 会不会呢？ 会用成形容词形式。 哎，会用成形容词。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哈，平常看老外写的东西啊一定要小心看它的这个词性。再比如说我们经常谈到的，比如说文化部长，文化部长，哎，这个该怎么说呢？农业部长该怎么说呢？商务部长，我们的商务部的商务部长该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一下就，哎，我到底该用名词还是该用形容词？ 是不是要用名词好一点？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提醒你了啊，那个地方都是名词加名词，哎 ，culture minister， agriculture minister， commerce minister， 而不是 commercial minister， 听起来就怪怪的。 哎，又怪怪的， 是不是？哎，对对对， 好像。不那么落实一样。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通过这个点呢提醒自己哈，平常学习呢一定要谨小慎微。 好，谨小慎微，今天有好几个微的地方了。 对， 英特网和互联网不一样，你看看。 对 啊， 对， 现在呢这里的 technology ambition 技术野心，我们又见到熟悉的词语 prompt， 也讲过多次了哈。 对， 促使， 没错没错啊 ，promp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它是啊有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它有一种类似于迫使啊，迫使促使某人去做某事啊，它成了一个诱因了，因为前面这种情况，所以呢，他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去做某事。比如在去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的时候呢，就说过了，现在呢，哎，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价在不断的高起，那么很多中国人呢纷纷到海外去购置房产，哎，那里边呢，哎，我们的高帆张璐现场给的这个词就是什么，哎 ，high home prices have prompted many Chinese to buy homes overseas。 嗯， 就用了 prompt， 是迫使、促使的意思。 感觉它是一种外力的促使作用， 哎，没错， 外力的推动作用， 嗯，没错没错， 让你不得不做这个事情。 对的对的。 好，所以这就是因为你看这边已经有了展现出了技术的雄心壮志了。好，所以马上这个现象的存在呢导致这个 Trump administration 就开始了 start a trade wa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now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online, pay their bills, and invest their money, sometimes in ways more advanced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数以万计，不止万计了，数以亿计。Hundreds of millions, millions, 百万，那么多个百万在一起啊，数以亿计的人啊，在中国已经开始使用了智能手机 smartphones 来做几件事情。第一， shop online, 网购。第二， pay their bills, 支付账单。以及做投资 investor money。Sometimes, 有些时候啊 in ways, 有些方面呢甚至比美国呀还要先进。 嗯，好，来看这个地方啊，几个小点呢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好，第一个点呢就是 shop online。Shop online, 在网上购物。我们经常谈到说网店，大家怎么说的网店？ 应该是 online shop。 Online shop, online store, 有的时候呢也叫e-shop。 e-shop 和 e-store。 咱们说的网上购物呢也叫 e-shopping, e-shopping。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电子商务叫什么呀 ?e-commerce。 对，叫 e-commerce。还有电子政务，就政府现在好多的办公呢也都放在网上了，叫 e-government。 e-government。 e-government。 非常潮的词语。 e-shop, e-shopping, 对这种词。 应运而生的，大家可以写下来 ,e 横杠啊 ,e 小横杠，然后 shopping。 没错没错。那么有网店也就有实体店，那么实体店叫什么呀？ 实体店应该叫做 physical store。 physical, 对。 对 ,physical, 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实体的 physical store。还有一个词呢大家应该都见过，叫 bricks and mortar store。bricks 用砖和这个泥啊 ,bricks 要加 s 啊，砖 ,bricks。连字符 and mortar m o r t a r m o r t a r，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记过这个词组哈。bricks and mortar store 和 physical store 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实体店， 看得见摸得着的店， 没错， 可以进去买东西试穿的， 没错， 跟人聊天的这些店。 对， 现在的 e-commerce 以及 e-shop e-store 都属于 shop online。 那付账单呢 pay their bills。 好，pay their bills。 其实呢我们说就有时候呢付账单还可以叫什么 foot the bills， foot F-O-O-T foot the bills 也是付账单的意思， 缴那个单词哈。 对对对，foot the bills 和 pay one's bills， 你去把那账单给缴一下。 对对对，没错， 交和缴。 我上次课我记得给大家讲过一个，比如说晶晶咱们今天晚上吃饭 AA 制吧，还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AA 制怎么说呢？ AA 制， 这个账单既不是晶晶付也不是我来付， split the bills。 很好，没错没错，晶晶学得很好啊。好，代表大家一掌握下来了啊，就 split the bills， 我们把这个账单分开来付，对吧？AA 制啊， split the bills。 split 就是撕开分开啊，大家分开来付，平摊一下啊。 and invest their money。 对啊，现在很多网络上的是吧，一些投资啊什么的渠道也挺多的。 sometimes in ways。in ways 还用的挺好的。 好，这个 in ways 这个词组呢大家平常要注意一下啊，老外他一般怎么用呢，你记这个表达啊，就 do something in ways that 后边又是加动词。do something in ways that， 比如说晶晶晶晶 organizes a drive in ways that encourage listeners to be more passionate about English learning。 比如说晶晶啊组织了一个活动，他组织的这个方式啊旨在鼓励我们的听众啊对英语的学习要更富有热情。我再说一下这个句子哈，晶晶 organizes an event in ways that do 啊 ，in ways 后面是直接跟动词啊 ，in ways that encourage listeners to be more passionate about English learning。 哎呀，